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7集。风泉， 你敬佩齐慧莲。 风泉的侧颜被白纱遮挡。 你也真可怜。齐慧莲和薛秋卓有什么不同？他们这些自诩为大义殉道的人物都把人当作棋子。父亲甘愿把我困在这个躯壳里，让我不人不鬼不男不女。 风泉疲倦地望向迷离堂的顶部。 东宫受害，祸及殃余，少伯的债早就在抄家时还清了。 乔天涯的目光定格在白纱的重影上。 你不欠任何人。 风泉张开双臂，宽大的袖袍拖在茶几上，他咯咯地笑起来，语气既羡慕又嘲讽。 乔松月，当个剑客真好啊。你以为我父亲为什么做到这般地步？因为忠心吗？ 那细微的烛光快要熄灭了。 当年促使东宫倒台的东西是锦衣卫伪造的谋反文书，谁能把太子及东宫幕僚的笔迹仿得如此相像？是东宫僚属自己啊。 风泉笑容收敛。 乔康还敢投敌，正是因为他立了功，借模仿东宫笔迹一事为太后扳倒了太子。 乔天涯疏忽握紧了剑柄。风泉更进一步，袖袍带翻了茶几，他说， 我父亲为保你全家老小，求请花思谦高抬贵手，可是花思谦不肯，父亲只能去求沈巍啊。 乔天涯呼吸微乱，他说， 仲伯 不错。 风泉猛地扯开面前的白纱，残忍地说， 仲伯兵败皆系于兵部军行图的泄露，那是我父亲送给沈巍，沈巍又送给阿穆尔的见面礼。 殿外的闷雷爆响，乔天涯的面色刷白。风泉拖着宽袖逼近，眼神疯狂。 弯刀途径六州城。沈泽川全家都死在那场兵败里，这是拜你我两家所赐。 乔天涯握住剑柄的骨节发出轻响，风泉端详着他的神情，像是在端详他节节败退的狼狈。乔松月染尽风尘，可这不够啊，他仍然使人艳羡，漂泊也是自由。风群进一步，脸在电闪雷鸣中被分为黑白两面，他的仇恨积压在胸腔，把人烧得面目全非。 我回到父亲的身边，他却把我变成了还债的怪物。 他拽住乔天涯的襟口，微微弯曲着身躯，仰头寒声说， 我每一日每一日都在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是蝎子，是旧臣，还是无数人的狗？ 他的面容变得狰狞。 少成璧为了他的狗屁忏悔亲自杀掉了我。 你看看我乔松月， 你认得我是谁吗？齐慧莲太狠了，他不相信我，却要把我放在这里。 我伪装成慕如的弟弟，顶替小斧子的位置， 学着十几岁小儿矫揉造作。 他咬牙切齿， 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物，齐慧莲死的妙不妙啊？我可是千方百计替他拿掉了魏怀骨。 是你？ 乔天涯抬手，却没有触碰到风泉。 换掉了杨成送去刑部的衣包。 是我。 风泉双手颤抖，那是兴奋。 齐慧莲那么聪明，他也没有算到自己会死在这里，我可是他亲自送上来的。如果没有沈泽川，天下就是任由我摆弄的沙盘。 杨成检举魏怀古倒卖军粮，一报本该送到刑部，牌子却在中途被人调换成了户部的牌子。此举使得魏怀古疑心自己已经暴露，为了确保其他人无恙，故而选择了自首，间接促使薛秀卓动手。 天辰年疫病案， 乔天涯手指微拳， 也是你做的。 当初东龙大街关沟堵塞，藕花楼坍塌，疫病爆发，乔天涯在与萧赤也商谈时就曾说过，疫病不是从东龙大街开始的，而是从王宫。 李建恒要是在那一天死了， 风泉蛇一般的吐着信子， 这场局我就赢定了。 蝎子、救赎、隐藏在内朝里的眼线，风泉才是从始至终占据上风的那个人。他的多重身份只是他拥有全局各派的情报，他就像是蛰伏在蛛网中心的毒蜘蛛，时刻揣摩观察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。乔天涯通红的眼眸里没有感情，他喉结滚动，在风泉的拽扯里没有放开自己的剑。他看着风泉， 但是你还是让少伯出征了。 暴雨隔绝了殿外的脚步，风泉在这一刻眼神麻木，他红透了眼眶，微微抬起下巴，朝乔天涯轻蔑地说， 因为我不想玩了。 他扭曲诡异的影子匍匐在地板上，跟随着他爬行在这深宫里。他在日夜交替里逐渐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谁，他为所有人做事，却又背叛了所有人。他根本不是赢家，他是乱局里的蝼蚁，一个脱离操控的蝼蚁。 我在中伯等了你们很久，这些年没有一个人回头。 风泉在弯起眼眸时泪流满面，摇着头说， 苏月。 他像是回到了曾经分别的那一天，眼神复杂，既像是羡慕，又像是憎恶。 所有人都死了呀。 乔天涯心中大痛，他握剑的手不住颤抖，在暴雨声中仿佛睡醒了，从那无休止的梦里脱离，终于明白过来，所有人都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